谁对谁重要，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，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。 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